俄罗斯网站阶级斗争网络杂志雷姆区区，俄罗斯朝鲜团结小组网站和民主刚果全国主体思想研究委员会网站最近上载了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致朝鲜民主妇女同盟第六次代表大会参加者的历史性书信，跟着全社会金日成金正日主义化旗帜，进一步加强妇女同盟的工作。另外，民主刚果通讯社网站最近上载了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在金日成综合大学建校七十周年之际向大学师生员工发去的历史性书信，主体革命的新时代金日成综合大学的基本人物摘要。